雪冬季里，门头看雪花轻脆，去到哪里也想起我，情怀从不减退。这晚我心灌醉，踏上了客机总飞去，看到远方星结聚，层层浮云划破空虚。机舱里不入眠，祈求尽快与你相见，盼这梦不会变。但幻象慢慢令我结挂牵，你要再吻我的肩，赠我美满思念，你要送我一生的美好每天。看似与照片一对，再次放近我嘴边去，微微尘埃吹去。你说你心已碎，后悔透那天前句，要与我今天再聚，随从逢时划破空虚。机舱里不入眠，祈求尽快与你相见，盼这梦不会变。 Baby， 快要扑向你身边，躲进过往的烈焰，淡淡幻象慢慢令我结挂牵。你要再吻我的肩，赠我美满思念，你要送我一生的美好每天。尽快与你相见，盼这梦不会变。 Baby， 快要扑向你身边，躲进过往的烈焰，淡淡幻象慢慢